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今日马到功成，开心唔会停。我系小张张， 好嘢！你归队啦，我仲谂住同你唱胡话胡不归， 唔系今日乌龟归队。其实琴日咧，阿马老师我有交代嘅，你翻紧嚟，但你坐咗呢个龟号速车， 我知道啊，你估我冇监听 啊？坐到咁， 我哋讲啲乜嘢啊？琴日 系啊， 琴日一开始有三个不知所谓嘅人喺度又话我，又话乌龟，又话成 冇啊， 系 我话你坐乌龟号车啫嘛， 本来我系星期一翻嘅，大家姐太慢。 慢到你喺边度开始？ 慢到我跳车， 龟背弯， 仲慢过架车， 龟背弯揸翻嚟， 架车到 嚟晒， 因为你去翻头嗰个第一个站系咪？咦，又似我等我第二架，第二架都一样系咁， 仲衰，唉，真系， 好嘢， 好嘢， 喂，早晨，早晨， 齐人啦， 好嘢，正啊，诶，系冇开饭喎要。 好啦，星期三节目正式开始，继续留低廿二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2%。呢几日咧就比较都系唔系太冻嘅，不过留意住啦，星期六嘅气温就会显著下降，星期日气温得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 今日早上咧好开心，好似有少开 party feel， 因为我哋今日咧就全台咧影呢个大合照咁样样。即系我记得上一次影都唔知系几时啦。你仲记唔记得同年嘅时候咧系要影呢班相啊？记唔记得？每一班咧，咩 4A 班咁啊，全部 4A 班咧咁就坐晒树。我谂咧， 放大镜先查到。 四眼龟，你一定系企最高嗰个系咪？你咪企最高。我咧就一定系坐最前嗰行。 我都多数都系。 系咪啊？ 有班相啦，有级相。 因为所有呢啲 group photo， 即系以前咧，我讲学校嘅时候咧，梗系用高矮去分。我呢啲咁嘅小不点咧，实系坐最前边。 但今日都唔系嘅，今日都唔系分高矮嘅，系咪？有啲人都系就摄咗喺中间嘅， 你边 个 摄咗中间啊？ 系咪想要我开名先？系啊，李志刚、美人康康， 系李志刚， 系啊，企喺前边， 六尺高，企喺快阔人前边。 系啊，跟住仲要听到有啲人讲啲说话润我咯，就讲我就哇咁点得啊？如果系嘅话咧，咪俾人哋知道嘅就系。你企喺佢前面，但都遮唔到李麗蕊嘅話，咁真係係一件唔知咩嘢嚟嘅喎，咁樣佢又唔睇下自己咩身世喎。 講過啊， 我知啊， 我冇開名， 係人都知啦。 其實頭先唔係，係李志剛喺我前面，鄭子誠喺你前面。 咁但係你冇出聲嘛，就得我出聲啊嘛。 佢又唔想得罪人，有冇搞錯啊？ 唔係嘅，人哋唔係咁諗，你唔好用你自己啲衰嗰啲心態。 我係衰啊！ 我要幫佢兩個平反。佢雖然咧高大。英俊，不过佢咧每次就你影啦影啦，佢就即刻踎坐低少少，我都觉得好笑。第时咧影出嚟， 系个游戏规则，系所有嗰啲高嗰啲，头先我哋埋去嘅时候就高嗰啲唔该企喺上边嗰啲 riser 度。咁如果系矮嗰啲嘅话咧，唔系冇咁冇讲矮嘅，即系唔高嗰啲嘅话就企喺前边。咁我哋呢啲嘢早已经咩啦，企咗前边啦，明 啊 明啊。 不过头先影相真系好开心， 好 开 心 啊嘛， 我最开心嘅 系 啊，系啊，最开心啊，仲要系影啲自 fit 自私嘅 selfie 咯， 系啊，我自己都怼个头埋， 个个女 selfie 都怼头埋。 头先我都好尴尬啊， 点解啊？ 你知 道个 梯级好窄噶啦， 系啊， 前面咧就企咗阿 边个？ 又讲唔到人嘅名， 嘉明 ，OK。 咁我又企咗个后边，我发觉我肚腩顶住个背脊， 你知就好啦。咁你咪攞住个袋， 不过啲楼梯太窄啊， 系啊，真系好窄啊。 我唔觉得系， 你 正常啦。 佢个肚腩任何楼梯都会觉得窄。 咁你永远企喺前边啊嘛。 我要缩一缩喎。 啱，你顶住柱墙， 你 又唔得系咪？ 柱墙话你。 系啦，我又啱嘅，啱嘅。 你搵条皮带缩紧啲， 咁我又唔好意思叫阿嘉明你行前少少， 你个头前啲，你个头 啦，啱噶啦，你而家咁样 ，OK 嘅 ，OK 嘅，但系好开心，头先真系 好开心啊！ 我哋最开心嘅就系嗰张大合照，就系所有嘅台咧，你明唔明啊？即系咁咧就比较热难啲啊，系咪先？全部大家一齐集中喺一齐， 唔净止台添啊，所有嗰啲幕前幕后都喺晒， 行政啊， 好 开 心， 好 开心， 好难得啊， 胡世杰。叫我隔離啊！ 我知道啊，杰杰杰杰成日同我一齊噶啦， 校友嚟噶嘛？ 係啊，我喝佢啊，我哋特登摷高個頭。 即系帮唔到啲乜， 快阔多少少。 哇！你同佢讲， 快阔多少少。 你唔好笑人啦。 系啊，但系好开心。 喂，我同佢差唔多，唔笑得。 咁你笑你自己啦。 我咪自己快阔人，我讲，我系风骚快阔人，一早讲咗噶。 得啦，得啦，得啦，真 系 好开心啊！一二三，我插咁样，好有。我記得我細， 但攝影師成日都呃我哋， 係啊， 係不停話影一張。 喂，而家咧就啲科技真係先進。 嗯， 我細個小學嗰時影畢業相，你知唔知係點影㗎？ 點啊？ 又企曬一排喺度，但係個相機咧係咁樣一路掃過去影嘅。 哦、 你有冇影過啊？ 冇。 點解 㗎？點解要咁嘅？ 唔夠闊啊！ 哦， 唔夠闊啦、 啊哦。我明啊，跟住佢將幾張相搏埋一齊， 佢、 啊哦、 要咁樣一路影，唔準喐，唔準喐，即係個個都。嗯定晒度， 系咩？ 系啊，同佢黑白相嚟噶。你系咪特登影班相唔叫你啊？ 你系咪清朝影噶？边会用咁样 plan 啊？你影嗰啲应该嗰啲一二三啪咁样，嗰只系咪？ 揸住两球嘅，揸住 两 球 嘅咁样。 嗰阵时系民国初年， 我明嘅。 你有冇？你有冇呢个印象啊？ 我唔知。因为其实影呢啲咁嘅相嘅话，我通常我都系倾偈啊、玩啊、拱嚟拱去啊 咁 样，我就冇心机，冇心机，是但你点影都好啦。通常相都系影到自己个最丑样嘅。 我还记得一次咧，就系我真系嗰次咧，我唔记得我系漏咗定系我唔记得啊定系点啦。佢话嗱，全部同学要着黑色鞋咁样，咁我 影相关着咩鞋 嗱，我唔知系因为我即系专登唔听佢讲，定我唔记得咗啦。我真系着一对黑白鞋，即系以前咧好卡式嗰啲咧，咪黑白咁咧，中间有。黑白色咁样， 点知咧佢就要我坐第一行，咁果然影出嚟咧， 第一行就梗唔得， 系啦，全部人都黑鞋。咁、我每一次我睇翻嗰张相就系、是，唉，真系早知点解我唔着黑鞋咧？ 咁我又 唔 会咁睇喎，抢眼喎，系啊。 你著嗰對鞋，你知你係專登啦，有乜所謂啫、 啊？你肯定係專登啦，就算你唔係專登，我哋都會話你係專登。 你唔係專登啦，係咪？咁就唔係專登啦嘛。OK， 冇錯冇錯，食又食。 呢個環境可唔可以叫做咩咩撩鬼攞命？ 咩叫撩鬼攞命啊？ 你冇聽佢撩鬼攞命 咩？我知你撩咩鬼？ 我講嘢出嚟，等佢踢。 係啊，我唔知即係套用落去呢個位啱。 我淨係最中意嘅就係越撳越出鼻。 点顾啦？嚟自边度咧？ 点顾？你问啊，小张仔系佢教嘅， 我教，我 系战国啊！ 战国时代来自就系秦秦始皇。 下次你估本教下，咪你估咪学下。越揿越出 C A B C 个 C， 有啊？ 揿点解啊？ 即系其实你有时你即系你冇逼佢，你明白咧？即系你越逼佢嘅，你越佢越揿越揿佢个，佢就会出埋。 我琴日就咁样，我琴日都有少少你呢句说话咁。嘅图画出现嘅，咁咧就因为订咗网上订咗一盒嗰啲朱古力啦，即系我太太订嘅，咁咧我第一个想试下啦，咁样佢咧每一个系独立包装嘅，咁我咧见到攞嚟攞去攞唔到出嚟，唔系咁样一揿咯，即系嗱，如果你正常嘅物理学你一揿， 唔系你盒装定咩装？ 细胞。獨立包裝咁細度啦，即係一個火柴盒咁細啦，即係每一包有一個包裝紙， 即係咁樣一包裏邊有一粒嘢，攞出嚟， 咁就撳佢出嚟咯。點知一撳咧， 飛咗出嚟啊！ 唔係啊，佢變曬一撇漿啊，一撇漿啊！咁我最以為佢溶咗添，咁收尾咧到我太太食咧冇嘢，原來咧佢有啲超酒心嗰啲啊，其實淋到咧你細細力，佢已經變成一撇漿 酒嚟嘅， 酒心朱古力，你有冇食過呢啲啊？咁咯，所以一撳咧變咗。 啲富貴人家嘅嘢我都好少食， 唔係同埋其實同越撳越出邊有咩關係？ 咁因為嗰粒嘢一撳佢劈一聲走出嚟，即係圖畫唔靚咯，即係咁講。 不如我哋正式開始節目嚟。 咁咩意思啊？你而家咩意思？ 我佢學你啫。 唉，冇大冇细啊，真系激死人啊！喂，嚟啦！ 有一份明朗的天，藏落每点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用着脚底的软垫，抖草雨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有一份暖暖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变。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哦，无心睡眠，哦，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有一份寒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变。 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 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帮我怀念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帮我怀念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向冷的天。 我讲紧呢一首啊，无心睡眠啊，讲紧呢个瞓觉咧啊 ，IT 人啊，即系喺呢个美国咧发明咗一样，发明紧啦，应该话佢而家未正式投产嘅，咁但系有呢个 idea， 同埋已经有一定嘅发展噶啦。佢话咧发展咗一啲咧叫做咧清醒睡眠嘅 device 吓，就可以诱发当你发紧梦嘅时候咧，个人都系清醒嘅。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咧都几同自己过唔去啊，瞓觉呢一样嘢高度享受嚟噶嘛，瞓觉梗系瞓觉啦，系咪？ 佢就我唔明点样。 发紧梦就系发紧梦， 因为你发紧梦嘅时候咧，你系控制唔到个思维噶，即系你唔知道自己系发紧梦， 咁咪天马行空咯。 佢而家就话咧，佢要刺激住你脑部某一个区域，等你能够清醒地，第一知道自己发紧梦啦，知道自己而家喺梦里边啦，同埋佢嘅远景就系咧，一方面发梦，一方面咧可以用个脑另外一边咧去思考一啲日常生活嘅嘢。 哇，冇搞 哇！哇！我心谂咪 瞓觉瞓觉发梦发梦咧， 我做嘢都辛苦噶啦，你连我瞓觉你都攞我个 enjoy 嘅权利都攞埋，都要嚟谂嘢， 系啊，同埋发梦去到最后，你知自己发梦噶嘛？ 唔知噶， 知有时你知噶，即系特别啲唔开心，系啊， 知道自己发梦嘅，知噶，唔知自己发梦嘅，咁咪由得佢唔知自己发梦咯？你都系唔醒噶，即系你嗰时候你唔系清醒噶嘛？ 系啊， 咁你咪由得自己发梦咯？我觉得发梦系好 享受嚟噶。 瞓觉嘅时 候， 是 那個時候你都要控制埋我， 系咯， 仲要谂下听日我开会讲咩，即系提神，人即系提神。 你有冇科学家个名啊？我投诉。 唔系，我谂好可能嘅就系，只不过想考虑名目嚟去攞一啲资助去研究嘅咋，因为好多时候你都知道研究系点样嘅一回事嚟嘅，你需要好多钱噶嘛，所以你一定要揾一啲就冇人研究过嘅嘢，因为从来冇人会咁黐筋去整啲咁嘅嘢。 咦？咁我都谂翻样嘢先。 其实你好多噶，你乜嘢都可以攞，就系你个人已经开开研究啦。 上次 AIBB 佢都教我哋咩创业啊，谂啲特别嘅嘢啊，参加比赛咁。 你个 beautiful 啊嘛， 衣 柜啊， 智能衣柜，我真系好好啊。 后来我再有 modify 你个 beautiful 啊。 系啊，点 beautiful 跟住 beautiful 咁点咁点样 beautiful 啊嘛 ，F U L 啊嘛， 有咩分别啊？你里边嗰 即系嗱，你个柜咧就会好充满美丽噶啦，咁样咯。 诶，我哋少少， 唔 系唔系，画蛇添足咯，我明。是画蛇添足， 你冇懒醒啊！ 你点解成日要喺我自己谂嘅嗰样嘢上面嗰度嗰就系架床叠屋咧？系咪啊？唔需要架床叠屋咯。 我想起摩天大厦， 唔搞我啲嘢咁你搞其他啲人。 画 蛇添足， 点啊？ 标啲夫冇用嘅呢个名，唔会因为咁样个 marketing 会好啲。我好兴 嘅。其实咧，我又 modify 下，我又觉得佢呢样嘢咧冇乜用嘅，同埋我都唔想剥削我瞓觉时间。反为咧，我想咧，如果能够有一种嘅 device 咧，系真系你有时瞓着，你冇俾啲杂声啊，或者即系任何嘢咧会吵醒嘅。最好嗰样嘢咧系能够令我进入一种叫 deep sleep。整整，譬如我教八个钟，咁呢八个钟咧就任何嘢咧都整唔醒我，我反而想咁嘅。 我唔 因为你夜晚整醒咗咧，有时咧某啲人啊好难瞓得翻，即系咁。 你咁猛整嘅啦，你知道 系啊？猛自己做乜嘢会瞓 僵 会醒咗咧？ 猛僵呢个人哋叫猛僵，猛僵。 唔系你唔会嘅咩？夜晚 唔会咁咪再瞓咯？ 瞓唔到咪起身咯？ 系啊，呢人抌只脚嘅。又吵醒人，悭真。 我咁掹自己做咩？会喺呢个时候醒，咁样就一定瞓唔翻啦。 唔会唔会，随缘啦。 唔系有人会咁样讲过嘅，就我曾经有睇过嘅，有啲嘢嘅就系你瞓觉之前，其实你可以学习，譬如可能你听翻一啲嘅 classical music 啊，或者系想学嘅有某一啲嘅语言啊，咁啊听讲嘅就一路听下听下听下听下咁样咧，就入咗脑噶啦。 嗯， 咁啊，你信唔信呢样嘢？ 信噶， 即系你瞓觉之前啊，即系瞓觉之前你听呢啲咁嘅嘢，日日都系咁样，也如是，日日也如是，你就会入脑，入脑嘅话咧，跟住你就会学咗嗰样嘢噶啦。 系啊， 系啊，有啲咁样嘅学习嘅。 我信啊， 吓瞓觉之前， 我真系试过两三次咧，发梦咧，就将我片段人间个结局讲俾我听啦。我真系试过 报梦俾你， 系啊，咪有时我。唔知啊，总之喺梦里边咯。 咁跟住你写出嚟， 你未写完嘅。 系啊，即系有啲嘢谂唔通。 未谂到，瞓得觉先啦，咁样。 系啊，真系嘅。 你继续延续翻啊嘛。 系啊系啊， 延续翻我都试过。 我要发明呢样嘢， 由老写剧本， 即系我追唔到个女仔，我要发梦。 咁你都唔使发梦，有好多方法嘅。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国家公祭仪式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仪式上午十点正式展开，在奏唱国歌之后，现场响起警报，全体人员默哀向当年死难者致意，而象兵其后向死难者敬献花圈。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鸿忠发言的时候强调，深切悼念战争死难者，弘扬爱国主义，让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他又重申绝不能够让历史重演。这次是国家举行的第十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另外，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上午八点举行下半期仪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本台电视节目盘点政策访问的时候表示，上个月底正式开展法治领袖培训计划，主要是青少年制服团体和一些青少年组织的训练员参与，人数介乎100至200人，形容反应踊跃。他说，香港过去发生的事情增加了反思，大家对法治有不同看法，未必有准确或者正确的概念。计划目的是培训导师，焦点放在宪法、基本法或者香港国安法，但前提是了解法庭的独立审判权、人权自由的重要性和自觉守法意识等。林定国又透露，本港明年底将会举办国际检察官协会会议，香港以往都有参与，但是发言不多。很多人关注本港检控或者刑事工作，认为要借此说好香港故事。以色列继续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再造成多人死伤。加沙当局表示，当地死于以军行动的人数已经增加至超过18400人。而以色列就表示，在加沙找到两名人质的遗体，又指19名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已经死亡。对于以色列对加沙进行无差别轰炸，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出席民主党筹款活动的时候表示，以色列正是开始失去世界各地的支持。又指内塔尼亚胡政府不想要两国方案，是以色列历来最保守的政府。他敦促内塔尼亚胡改变政府，以找到解决以巴冲突的长期方案。另外，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一項不具約束力的決議，要求立即在加沙實行人道停火，但是美國和以色列等10個國家就投反對票。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72点，跌102点，总成交金额24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8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9.2，跌2.2；盈富基金16.4，跌1.1；小米集团15.5，升3.4。美团82.45，跌2.15；南方恒生科技3.6，2.2系跌3.8；�阿里巴巴69.2，跌9；中国海洋石油12.08，跌3.2；比亚迪股份202.8，跌4.6；药明生物27.9，跌7；友邦保险63.65，升8。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09， 日元 145.53， 瑞士法郎 0.876， 加元 1.36， 人民幣 7.182， 英磅對美元 1.256， 歐元對美元 1.079， 澳元對美元 0.65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12。 日經平均指數報32,987點，升143點，港金報18,450元，跌4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78.01美元，賣出1,978.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九龙湾嘅启礼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启礼道去翻启泰苑方向近住罗陈楚思中学对出咧需要全线封闭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交通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碧街。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繁忙，龙尾就喺骏景园。另外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啦，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嘉安街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靓歌重聚，经典再现。斜阳半 晚烟。公共广播九十五年新经典靓歌再重聚。 Albert 欧瑞强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良心早相变，亦那痴。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新经典靓歌再重聚视唱版，12月16日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嗱，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松快活人。 啊，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吓，星期三一阵间教后时候咧就有 AI。 你咩事啫？ 佢琴日已经开始有事噶啦，琴日树窿树窿佢出咗 AI BB 班。冇冇佢挂住你啫， 其实 即系谂住礼拜三你翻嚟啊嘛。 其实唔系，马小强，我同你讲，琴日咧我最内疚都唔系呢件事， 系咩事？ 系琴日嗰个剧，我真系 咩事啊？ 好对唔住，对我哋嘅编剧真系好对唔住，就唔好详细讲啦吓。即系总之就系 大家唔知就算啦。 技术上嘅一啲， 我冇啊，冇谂啊，已经。 技術上嘅一啲， 咁由佢咯，過佢咯，日日都有新嘢噶啦， 係 啦，我哋睇聽日， 因為大家聽開我哋節目都知啊，我哋嘅全部嘅劇咧都係由音樂效果演出，都係現場，咁所以有時間中真係會有啲咧。 值得原谅，值得原谅。 冇嘢，我冇 啊，小事一做。 有人问啊，系啊系啊，有人问翻点解会直歌第一变咗另一只歌嘅咁？ 哦， 因为嗱， 即系你想赖我 咩关你咩？ 因为你冇翻水就赖， 系啊， 因为 唔系啊，播错歌神 你 赖我噶嘛，冇翻啊， 冇翻啊， 我都知道系你啲衰嘢， 冇 你唔提呢件 事， 冇事， 冇 事， 喂， 冇事冇事， 有啲嘢咧，如果冇人讲咧，就唔知嘅。嗱，有个人咧就喺网上讨论区咧话。哇，其实如果人哋唔讲咧，我咁多做咁多年人，我都唔知道。其实真系嘅，有时人咧睇 有啲嘢真系原来唔讲， 原来真系人系咪？ 我想同意啊，同意。 即系好似你哋话，你哋话我有时会拍台咧，我都唔 alert 噶，即系自己有时唔觉噶。 嗯， 系即系你哋讲，我就会有时知咯。即系播歌嘅时候咁咯。咁呢个讲咩咧？佢话原来有一日，即系同一班好熟嘅朋友倾开，即系喺度食饭倾开偈。啲人中意有一个人就话：，喂，其实咧识你咁耐，唔好意思。点解你成日食嘢咁大声嘅，嚼嚼声嘅？佢系叮一声，系咩？原来佢咁多年自己都唔觉，咁喺嗰刻咧，佢就留意系，咁佢就同翻啲以前，如果令到一啲同佢食饭嘅人感到系啦，即系唔不安嘅人咧，讲声唔好意思。佢根本佢自己唔知道自己有呢个问题。人有时都系咁。 我想咁样讲，有两方面嘅，一方面嘅就系食嘢嚼嚼声嗰人，佢第一佢自己唔知，一定系自己唔知噶啦。第二样嘢嘅就系话，同台嘅人嘅话，未必个个知。 嗯，诶，点 解嘅？ 有啲人会觉得咁样系唔冇事嘅，系冇嘢嘅。有啲 系 有啲，有啲人系有啲钝感力嘅。钝感力嘅就系佢对于周围嘅嘢嘅话，其实咧佢唔系好察觉噶咋。但系有啲人咧就有超敏嘅，即系琴日嘅就系树窿 ，you know 嗰一种啦，就会少少嘢佢都会察觉到嘅。但系有啲人嘅话，你讲翻头先咧，阿小强讲即系食饭好大声啊，好多人都会话系咩？我唔觉喎。 啊，系 啊，所以其实佢唔需要同所有同佢食过饭嘅人讲声对唔住，因为有啲人系 唔 知嘅。 哦，咁你嗱，琴日我哋测试咧，佢一个非常，我哋有27题系嘛？ 系啊， 佢有26题都系 tick 嘅。咁你谂下佢， 其实最后尾嗰题我夹硬，即系我唔想攞满分。 我明啊， 咁所以你系咪通常你系会听到人哋食嘢嗰啲声嗰啲人？ 我系会听到好多嘢，我睇到好多人哋睇唔到嘅嘢，我 feel 到好多人哋 feel 唔到嘅嘢。其实有一个人就算唔熟嘅行入嚟嘅话，我已经约。知道究竟佢开心唔开心，佢同呢一班人嘅话究竟系点噶啦？又或者出去嘅话，你望一望眉头眼额就是，咦？点解会有一个人自己坐开嘅？我已经略略 feel 到一二噶啦。但系你问其他人嘅话，佢哋话冇约佢出嚟饮水啫嘛。唔系咁样嘅，你系会有啲电波，你会接收到人哋嘅信息嘅。 Okay, 你知唔知我头先出去饮水系做咩？ 因为口干 癌，唔使过分解读。 系啊，真系唔需要过分解读噶。系啊，有时系自己敏感咗。 不过其实，除非嗱，其实饭台上有好多习惯咧，可能对旁边人有少少影响啦。但如果你话嚼嚼声，我又觉得冇，唔系太大所谓嘅，即系我会觉得接受嘅。 唔系都唔系噶， 睇下你去啲咩场合系啦。如果你去一啲高档嘅场合，你咁样嘅话，我会提一提身边啲人嘅。 系啊， 系啊，喂，你系啊，唔好咁大声，系啊，又或者。 或者你吐骨吐到周围都， 嗱呢个就 系好高贵嘅地方。 因为咧喺另外一篇文章，佢哋讲饭桌上的不礼貌行为，系啦系啦。咁有几样嘢，呢个嚼嚼声啦，可能啊。咁另外一个就好似你所话，就系食得好 messy 啊，即系总之咧，佢台面总之系好 淋一堆嘢啊， 佢夹嘢咧就好多汁滴啊， 系 一淋一骨啊。 我好怕啲人咧食到成碟骨咧，然后又倒出去呀咁样，我好。 你仲有呢啲朋友噶？ 有啊， 唔好再同佢做朋友。 我疏远紧啊，但系冇人肯同。我食饭 唔系你啦，但 系 唔系，因为佢以前都系呢啲人嚟嘅，你明唔明？ 我真系好怕嘅，因为倒晒又攞出去啊，咁样 咁应该点啊？ 其实你有时食嘢你都几舐嘢嘅， 我知啊， 系咯，你都几舐嘢嘅， 咁啲骨应该点啊？你唔攞出去， 唔等个伙计嚟收， 或者佢自己 系啊，自己倒下又帮你倒啊！我好怕，我真系怕，系啊。 我有时都会嘅，有时你去一啲比较高贵啲嘅地方咧，有时真系唔知道究竟应该要点嘅，又或者有啲嘢真系好难食噶嘛。你有冇留意嘅？我永远都唔知道究竟咧，如果你真系要同去比较高贵啲嘅地方食汉堡包咧，系点食噶？ 嗯， 汉堡包系一件好难搞嘅事。 唔系你一夹落去咧，就漏啲嘢出嚟， 同埋啲嘢会向后褪嘅。 系啊， 你点食咧？如果 你唔斋爆， 冇错，你唔用手攞，咁你又点可以一次过咬嘅话，佢里面所有嘅内容你都能够食得晒咧？ 系啊， 所以我成日呢啲嘢，我系好想有一啲礼仪嘅人，可唔可以教一教我？ 有一次又系啊， 点做啊？ 我同个女士啦， 去食漢堡包啫。啊，你又似你啊？佢揀個最貴嘅安格斯喎、啊。 系 安格斯啊， 我知道 又好 牛肉啊嘛， 系啊、嗯、又厚啊，佢又嫩嫩尽尽，佢又唔好意思揿扁佢，擘大个口细落去啊，佢喺度搞嚟搞去咁样样，我真系好猛噶、啊，我话不如咁啦，你俾翻安格斯我， 你 食 咗 两 包，咪夹啲菜，咁咪可以含落个口度咯， 你都系想咁啫系嘛， 你咁辛苦做咩啫？ 所以好难搞噶、啊，我觉得呢啲嘢， 汉堡包都 话难 食。如果系咁你哋试下食嗰啲海鲜咧，或者食嗰啲乳鸽啊，成只乳鸽嗰啲，即系好多你唔落手咧，你系成日食唔到嘅。 乳鸽我尽量唔落手啊，即系好细只咁啊。而家啲乳鸽真系好细只，我就净系食颈 嘅 啫。 唔、嗯、系我嘅意思，咪就系话，其实你系应该用手去食嘅嘢，但系如果你去一啲比较系 高级啲 嘅地方，你点食咧？ 系 咪？如果你用刀叉，你又会觉得你好似好屙过。 系啊。 但系若果你用手嘅话，嗰啲嘢又向后弹，啲汁又周围滴。我唔知啊，汉堡包系我唯一一样，我就我唔知点食嘅嘢咯。 嗯。 除非吓，即系除非吓，尤其是你系初约会，你千祈唔好食汉堡包。有好多嘢就你真系唔好叫嘅，就算你几中意食，啱 唔 啱？ 好食下。 好 难 搞 嗰啲啊，略略尽尽咁样， 激力角落 系啊， 冇啊， 我都 话， 我 试 过就系佢鲍鱼，个鲍鱼跌咗落地啊， 我知啊。呢啲嘢 你咪執翻嚟食啊，跟住要你嘅性格，温茶汁汁去食 尴尬 啊， 真系唔好啊，特别系女士，即系如果新一批人准备发展咧， 系啊， 唔好搞呢啲嘢。 你会唔会啊？ 唔 会啦，即系见到佢系嘛，即系舐舐啲手指，我又系唔中意嘅。 好怕噶。 或者我有个朋友，我又系好憎嘅，佢又会食完嘢之后嘅话咧，就谂住好咩啊，舐埋个匙羹啊，成个匙羹咧含落个口度，跟住咧舐。 即系戳几。 系啊。跟住我成日都讲，女仔人家唔好咁。 佢有冇戳咧副假牙出嚟？ 佢系细路女嚟嘅，你明唔明啊？咁细路女嚟嘅，就佢话就好好食，咁佢就会舐舐埋个匙羹，又。 外 国 翻嚟嗰啲啊， 唔系外国翻嚟嘅，咁有时呢啲嘢我就会提咯， 啊真系唔好， 系啊，佢自己唔知，但系观感上望落去唔好提。 你提好嘅，因为有啲人虽然心里边唔中意，但系唔会出声话俾你听，系咪啊？即系咁。 我又好憎嗰啲人咧，食食下饭咧，擤鼻涕，然后嗰张纸就摆喺落台面，我真系会叫佢你 口不 卫 生 搞啦。 呢啲系呢啲一定啦嘛。 唔系啊，仲有人系咁样啊，我怕 好啦，真系噶。 系啊， 有时好多都唔应该喺个餐桌度做嘅。 见到你 粉啊， 啊系撩硬我都怕，一见到我就拉埋我啲嘢少少啊，我即刻弹。 仲有啲菜渣，跟住你间唔中你听到啲， 攞条脷喺度撩，喺度撩， 呢啲系好惊。 No one else can make Stay with me while we grow old and we will live each day in springtime. Cause loving you is easy cause you're beautiful. And every day of my life is filled with loving you. Love.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吴国敬。吴国敬在1985年参加过这个新秀歌唱大赛，可惜落选。1986年获得唱片监制赏识，加入了唱片公司。1987年6月推出这张唱片《玩火》，就开始让更多人认识他的名字。 呼喊式的快歌之外，吴国敬的慢歌都是非常出色的。1990年代他处这个事业高峰期，用这首歌曲夺得不少的奖项，讲出爱人那种的承诺。很简单的，就是我说过要你快乐。吴国敬。 生命似无数连续细小故事，即使伤心了一次，再有更多梦意，想着你才会明白许多细事，得不到的一些爱却永远埋藏深处。今天生活似死，我也只忘了往事，你那影子退出了，谁人知？在我心中的爱意，我说过要你快乐，让我担当失恋的主角。 日我还有许多许多故事，当中一位女主角与你有些相 在吴国敬的作品之中，这首可以说相当之经典。这首歌曲是由粤曲演变而成的，最终应该很多歌手，包括有郑秀文、陈奕迅、许志安等等，不过先拒绝演唱，后来就交给苏永康。 越问越伤心， 而这首歌曲也为他赢得不少的奖项，歌名就是叫做越问越伤心。 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 这个版本属于吴国敬加苏永康一起唱出 来。远靠问你哪个配搭穿起是我最配衬，但你冷冷两眼似看着无聊闲人，问你哪一出好戏最近会令人提提神，但伴侣连场沉默如像跟我嬉笑不再吸引，问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问问，但你碰碰嘴角动作像寥寥途人，问你会否因工作太累两目完全无神，而你自强制内心的斗争，越问越伤心，明明无余地再过问，明明知道重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越问越伤心，越问越伤心，仍然无同是我过分，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 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 吴 国敬的《纯真笑神》。听嘅就系风骚发人啦，十一点翻嚟，我哋仲会有 AI BB 班。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是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今日嘅老师有 Dr. Leo 啦， 系啦， 仲有 Ivy 小师妹，今日好特别嘅一堂啊！因为我哋今日咧系毕业礼进行嘅日子，因为阿 Leo 咧同阿小师妹咧，佢话暂时咧我哋唔教我哋啦，系啊。其实系咪因为我哋成绩一路都冇进步，所以你 是因为我哋嘅水平问题， 系因为你啊。 其实唔怪佢事，佢都冇出过，唔系佢都冇出过声，所以应该都唔怪佢事，佢都冇出过声，系咪啊？系咪？ 因为你哋已经学得好好啦，真系学识咗好多内容。 系我啊。 今天就是最后一集 结业 啦， 结 业 啦，好， 要多谢两位，因为咧都带嚟咗一个咧就非常之有意义嘅小礼物嘅，系啦，就系一个 banner 嚟嘅， 好靓啊！ 风骚快活人 AI BB 班， 我们毕业了， 但其实做大张啲好难咩？ 吓， 你要几大张啊？ 做乜嘢啊？ 系咪放喺你屋企啊？有个人形纸板， 你系咪想咁样啊？系啊，你今晚翻屋企你见到噶啦， 使唔使带四方帽啊？阿马老师， 唔系啊，寻日啊有单嘢我要讲下先。 咩事？ 唔系下昼啊，突然间收到个电话，冇即系冇名嘅，譬如话 Sarah， 我实有个 Sarah 啦， 系啊， 咁啊打电话嚟，喂，即系我整靓埋声，跟住嗰个女仔话我系 Ivy 啊，Ivy， 系啊，我边 师妹， 系啊， 佢自己打俾你， 系啊， 癫咗啊， 唔知啊，我话 Ivy， 因为我佢个名我 save 咗啊嘛，同埋嗰电话又冇啊，我话咩 Ivy 啊？佢話 Leo 叫我打俾你啊，邊個 Leo 啊？我識好多 Leo 啊嘛，你唔好同我嚟呢套啦，騙子！ 你又嚟啊？你又覺得佢別有用心係 咪？係啊！唔係你話 佢打嚟俾你做咩啊？ 唔係佢問我，佢話 今日嗰啲嘢 唔知乜嘢，唔記得。 人哋講完你又唔記得， 唔係有一樣嘢好正常。我是 AIBB 班的小师妹 Ivy 咪得咯， 系 你使乜讲？阿 Leo 又叫我打俾你，你好难讲。 嗱， 你 Ivy， 我觉得呢一单嘢系 Leo 唔啱嘅。其实我你咁熟嘅话，点解唔直接打俾你咧？又要揾自己嘅小师妹，又要我打俾你，搞到你咁 confused 啱唔啱？ 系啊，我真系又一单骗案。 你话啦， 好似恭上阿 Sir 咁啊，今日 阿 Sir， 你入嚟，我为你唔抵，你自己交代。点解琴日你唔打，要叫 Ivy 打？点解用我唔识嘅电话号码？等等等等， 又无啦啦。开紧会，有个叫 Danny 嘅打嚟， 好嘢，嗱啱啦， 系咪阻住我？阻住我开会，你知用紧电话开会，我已经好惨啊，用电话，系咁俾人 cut 断喎，系 好悭真啊，呢啲好悭真 啊，我已经系 voicemail 佢啦，系咪啊？等佢有咩咪留言咯，又再打嚟， 好悭真，嗰个人系好悭真嘅，系啊，你而家先知啊，佢悭真到爆啊！ 唔係咁啊！打俾你嗰啲應該係連環騙案嚟嘅。 咁點算咧？唉，好彩 Ivy 喺隔離。 哦，就叫 Ivy 打俾佢。 手係幾好 ，Ivy。 講出嚟。 但點解你嘅號碼佢又唔識嘅？ 係啦，等 Ivy。 佢冇 save 我電話 number。 唉，所以真相咧係要越辯越明嘅。 佢淨係會 save 靚女嘅電話 number。 係啊，唔係咁又唔可以咁講，唔關事。 唔可以咁講，係啦，冇錯。啲超級靚女佢都唔敢 save 嘅，係啊，超級嗰啲佢會手震。 明知自己冇行嗰啲佢。唔 save 嘅， 我连上次嗰个名字我唔记得咗啦。 好啦，咁真系我哋要好开心啦，咁我哋毕业啦， 好嘢。 系啦，咁但系虽然话毕业咗，但我哋仍然会继续上最后尾嘅一个。 冇错，系啦。 好啦，咁我哋要讲啲咩咧？ 今日其实都有样嘢学嘅，就系之前咧就交低咗样功课俾大家。咁啊， 次次有边个功课？ 系啦，边样功课咧？就系其实科技产品或者呢啲技术咧，都会 keep 住有一啲更新噶嘛。 吓， 咁啊，我想嚟个反转我哋个课室嘅。 好啊。 今次由你哋考翻我同 Ivy 小師妹，係啦，有冇一啲你哋以前曾經經歷過嘅一啲用過嘅一啲科技產品？ 而家冇噶啦嘛， 係啦，而家冇噶啦，或者已經根本好少用噶啦。你考下我哋、啊，我同 Ivy 睇下識唔識？ 與此同時，其實我哋都要好開心嘅，因為我哋有個高才 曾經佢插過班㗎，係 啊，專登邀請佢 插過班㗎，係啊， 插過班， 因為插馬小強班嘅， 係啦，都要諗下喎。咁大家不如每人諗一個先啦，好嘛？好啊，好， 我先。我先 冇夾過嘅，我哋真係 冇 夾過 嘅。你哋唔知嘅，係啦，冇錯，因為呢個功課已經俾咗一陣。 要估嘅，要估嘅。 好啦，嚟咯喎！嗱，呢一樣嘢嘅話咧，佢就好似一個盒仔咁樣嘅，扁塌塌嘅。規格咧，大約佢嗰個面積啊嚇，6.4 cm， 可以6.4 cm。 好細。 OK， 可以錄音74分鐘。 嗯，好大。 錯， 劇set 大， 錯， 幾多分鐘啊？幾多分鐘啊？ 74分鐘 ，OK， 嗱，面積咧只係得我哋嘅 CD 大約係1/4嘅啫，係可以錄音嘅。 MD，Yes， 哦， 我經歷過， 我未經歷過， 你未經歷過 MD 㗎？ 我未經歷過 ，Mini Disc 就叫做微型光碟啊，係啦。Mini Disc 係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嘅，嗬！你唔會以為佢係可以取代 CD， 但到最後尾嘅時候咧，佢係無端式微咗之後，但 CD 到今時今日都仍然用緊嘅。係 咩樣㗎？ 四四方方咁咯， 有啊，好似好多啊， 好細塊 嘅。大約係咁樣一塊嘢，係一半到啦。 好慳訂㗎，其實 咁咪好慳位咯，其實。 其實係嘅。因為嗰陣時候係曾經有諗過嘅，就係用嚟咧就係取代 CD 嘅，但到最後尾嘅時候唔知點解佢係反而會被淘汰。如果你要用呢個 mini disc 嘅話，你係要買一個 mini disc 嘅一個係啦，要個播放嘅話咧，係唔係一般我哋呢啲機嚟嘅？係啊，但係而家已經完全冇用，但係冇人用過㗎啦。你有冇用過 mini disc 啊？拆翻衫。 我冇用過，但係我睇到啲詞，我冇用過，我入嚟電台嗰時 佢都年青嘅啫，其實 係啊，但係我見過啲前輩有用嘅，同埋即係佢會攞嚟錄音，攞嚟mixing 都會有嘅，喺嗰部機嗰度係 live mix 咁樣， 有嘅有用嘅，係啊。咁到最後尾嘅時候，知唔知用咩取代啊 ？CD 咯，頭先。 MP3，yes， 係 MP3 取代咗 mini disc 嘅， 係啊。MP3 我有經歷過啦，啲人。 OK 啊，呢個 OK 啊。 不過呢個咧，我覺得幾好啊，帶出咗一樣嘢。通常啲科技產品咧，會趨向細啊， 係啊， 趨向細。大家可能留意到電話咧，或者鏡頭啊等等咧，都係其中一個發展方向，都係將你原本用開嘅嘢，頭先你講74分鐘啊，縮細佢。其實我記得好似 CD 都係咁上下，百幾分鐘。 CD 係一樣， 係啊 ，CD 同佢一樣。所以其實佢最初嘅時候用呢一個嘅 MD 出嚟嘅話，就係希望可以取代 CD 嘅。咁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係唔得咯。 我諗呢樣嘢同 MP3 流行即係喺電腦啊或者其他一啲儲存裝置，我哋已經直接用到 MP3 流行有關。點解到最後無論 CD 或者 MD 都會淘汰？ 你又啱。咁其實而家好多時候可能係作為歌手嘅話，佢哋可能都未必會考慮係嘛，即係會出呢個 CD， 甚至乎如果係出嘅話，就不如出翻黑膠咯。 係 啊，有啲 仲有懷舊 feel 添嗬。喂，但係多啲呢條頭先你所講咧，而家好多係縮細咧，我又唔係完全同意。而家啲手機咧最貴嗰型號咧係最大嘅喎， 係 咪先？唔係淨接嗰啲啊，嗰啲咩 Max 嗰啲咧，系咪全部系最大嗰啲？系啊，咩6.7嗰啲，嗰啲系最大，亦都系最贵。咁所以唔知啊，消费者系不同嘅心态咯。我只系觉得， 两个方向啦，即系有一啲系讲紧你用同一个技术，点样令到佢越细越好，方便携带啊，方便使用。你话有啲向大嘅方向用，可能其实你个界面要大啊，阔啲啊。如果你讲手机嘅话就系咁样。同埋其实仲有一样嘅，如果你讲唔同型号嗰啲手机咧，通常里边个馅都唔同嘅，受制于佢哋里边有唔同嘅组件咧。其实佢哋都想细嘅，佢哋都想轻嘅。不过好多时候就系讲呢啲组件受限制于呢啲组件，所以做唔到咁细咯。通常就系咁样咯。而家个发展 系咯，所以其实如果你晶片咁细嘅就可，佢个机体咁大嘅话，你就可以做到啲嘢就会越嚟越细。 系啊，讲晶片就系我哋其中有一集讲过 AI 同晶片个关系。点解晶片而家趋向要越做越细、越精准同埋越快，或者个运算速度越高咧？其实就系咁样啦，即系斗嘅就系斗呢样啦。 啊哈，耶， 好嘢。 别只有多个选择，因为此刻感染狂赌，仍旧记得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临别要通宵细数，如同共你相的航道，灯火的光芒太耀眼，如祝你安好。 斑马同学到你啦吓， 两位 系 望一望你个手机， 系 佢呢个镜头系咪圆噶？ 是嘅， 嗱，点解你相系方形啊，或者长方形啊？一般相机个镜头都系圆嘅。 因为你又知唔知佢今日 啊？点解张相系方形啊？ 点解张相方形？ 即系影出嚟方形，系啊？点解镜头系圆形，影出嚟方形？ 扁嘴冇用嘅 ，Ivy， 平时睇多啲书，唔识问人啦、 啊。唔系镜头还镜头啊！咁如果你普通唔系手机，你系普通 camera 嘅，你影出嚟，你晒出嚟嗰张相都系正方形同埋长方形。 唔系、啊、我知道， 即系、 就 是、问题点解镜头 系 圆 嘅， 系 相系方嘅？ 点解圆嘅镜头影系方嘅相？咁 点解方形嘅镜头咧？ 呢样唔系先，唔系我想问呢一、這个问题同我哋今日要考嘅， 佢系咪搞错咗？ 系你咪搞错咗个问题？ 佢 其实 有 想考我哋咯。 佢攞咗，你又知唔知嗰条？ 咁你求其问咩嘢都可以。 收翻你求其，收翻你求其啦，我知。 即系同今日问嘅主题有啲唔同嘅意思啫。 人哋問咗已經被取代嘅科技啊嘛， 鏡頭都未被取代㗎，依家手機都有鏡頭， 係啊， 係喎、 啊。好，阿咪咪先， 不過我都想試下，但係咪因為嗰啲鏡頭裏面有啲反射咁樣嗰類嘅嘢，係會出到嚟係一個長方形？ 我哋 嗱 聲俾佢講完就去反題，嗱 聲 去翻正題， 嗱嗱聲，嗱嗱聲。 喂，但你要拆解埋啦！如果人哋既然你都 冇做，我做咩嗱嗱声？佢插嘴啫嘛， 我冇插嘴，系佢话你唔合主题啊！你 rewind 听啊， 因为感光源嘅问 咩话？ 感光源源系元素嘅源。 系 呢嘢太深奥，你唔识噶啦。 解释完噶啦， 咁光源就解释完。 其实佢都唔明， 系佢都唔明。 其实佢自己都唔明， 佢连条问题都唔明，问错问题。 其实 我谂到一个好旧嘅科技。 好啊，好 多谢你。 系啦，咁咧， 好咗你旧嘅嘢。 不过你应该好快估到噶啦，即系以前电脑会用嘅，咁都系即系摆入部电脑入面啦。咁就个容量咧就好细嘅啫，我唔记得好似得 map 几啊。咁樣啦，咁係方形嘅， 方片， 哦，犀利喎， 係啦，因為咧我之前睇過， 係被淘汰咗嘅，你明唔明？ 佢依家都好似被淘汰咗。 問得好好，同學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 你 哋， 你若有所指喎， 若有所指，根本就 咁梗系要鼓励下噶啦， 你讲唔系针对我咯？咁但系点样将方片系方形中一个窿系圆形啊？ 嗱呢个我真系唔知啊，你知唔知啊？你都唔知 ，I T 人嚟嘅喎。 唔系因为我之前睇过咧，有啲小朋友咧，咁即系老师可能带张方片翻去啦，佢就诶，点解个 save icon 你做咗个即系 props 做咗个道具出嚟？佢以为系嗰一个 save icon， 因为 save icon 喺电脑入面睇一个方片嘅形状嚟噶嘛，佢以为咧佢整咗啊，你将佢实体化咗啊？佢唔知道原來以前係一嚿咁嘅嘢 啊！幾得意喎呢個，即係新一代嘅小朋友就未見過， 嗰 件 神 物，仲要為老師專登準備咗啲 道具俾佢。 我都曾經經歷過玩 floppy 呢個年代，好細個嗰陣時咧，我有一大扎喺屋企嘅，我冇記錯應該係啲遊戲嚟嘅，係啊，玩啲遊戲一試入去咧，就應該用部即係好舊嘅嗰啲電腦咧，就可以玩到啲好簡單遊戲 噶嘛。我哋嗰陣時候係 啊，都會都會， 同埋佢容量真係好少， 好少。 應 該少過三 Mbps 嘅， 係啦，係我嚟擺啲即係可能文件 file 就已經係滿曬㗎啦。 係啊，好傻啊！嗰陣時會入一張幾張相咁樣，一隻碟咁樣。 你都唔係相嘅， 可能都冇相嗰陣時。 得啊！ 我想問你啊，小師妹，新一代嘅小師妹，你有冇試過咧，或者你有冇睇過玩過咧？呢個叫計數機，我嚟打怪獸㗎。即係你有冇試過呢個年代？有冇 go through 過 ？Sarah 知唔知我講咩？計數機真係計數嗰啲， 講緊嘅得一個牌子，係咁樣嘅啫，獅字頭嘅， 係啦。曾幾何時咧？ 佢嗰個遊戲嘅， 今時今日大家打機有各樣嘅遊戲機啦，係咪先？幾得意都有啦。但係以前我哋嗰啲咧，又要打機咧，又要冇錢買啦，或者同埋嗰時冇咁多新嘅咧，就用計數機。佢裏邊有好似阿 Sarah 齋咧，某牌子咧，佢有一個 function 咧係打嗰個數字嘅怪獸嘅， 好似好好玩咁。 嗱，其實就好簡單嘅啫，佢就會一路咁樣，又會出一啲唔同嘅數字。總之嘅就係你將佢變成十。 係啊，譬如可能二加八嘅話，咁就一個二一個八嘅話，你一加中咗個叫做飆咁樣，跟住一個 就冇咗咯， 就冇咗一個 有聲 有聲嘅有聲嘅， 好似 同埋亦都考慮心算咯。 你去到好勁嘅咧，咁跟住你就會儲好多隻怪獸啦，咁跟住咧就一次過就。 系咪啊？几得意啊！ 我冇玩过， 系啊。 虽然好 basic， 视觉上咧，你其实都系数字嚟啫。但系你八加二、四加六、七加三，咁你不停。 几有意义喎、啊？呢、這个 都系想 都系打机咯，都系打机。 系啊， 算唔算淘汰咗？唔知而家应该冇乜人玩。 我未玩过， 你都未玩过。 我都未玩过。 狮子头嘅嗰个， 系啊。 而家仲有冇噶？ 我真系唔知咯。 我以前又用嗰啲，譬如磁碟机啊，依家都好少人用啦，都风行过一排啦。磁碟机里面又有啲游戏仔。青蛙过河你有冇玩过？即系你一只青蛙，跟住你跳上啲木嗰度，系啦，跟住跳过对面咁样咯。咁但系即系你如果跳唔啱就会跌落河死嘅。 有冇谂过点解嗰啲机系净系玩到呢啲游戏？ 因为佢个构造，因为里边 其实你留意一下佢啲荧幕咧，以前呢啲机咧，其实一个概念系嗰啲像素嘅概念，佢系用啲格仔去表达英文字啊或者数字。 液晶體咯， 咁啊，其中， 咦，佢仲喺度噶，原來，所以佢出咗嚟淘 汰 啊。嗱，當然嗰啲機咧就例如我求其舉例嘅啫，佢係可能得十二乘二十四個格，咁佢可以做到嘅嘢就淨係得十二同二十四個格咁樣去發揮。咁當然佢哋點樣可以表達到啲文字數字咧？有條公式嘅，有啲 program 可以寫咗嘅，咁就可以即刻變成一啲英文字或者數字咯。 明唔明啊 ？MD 機， 明明啦。咩光源体？感光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国家公祭仪式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仪式上午十点正式展开，在奏唱国歌之后现场响起警报，全体人员默哀向当年死难者致意，仪仗兵其后向死难者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鸿忠发言的时候强调，深切悼念战争死难者，弘扬爱国主义，让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他又重申绝不能够让历史重演。香港特区在政府总部举行公祭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代表、原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成员、退伍军人团体和学生代表等出席。仪式朝早大约十点开始，全体人士肃立并且奏唱国歌，之后静默两分钟。李家超其后致献白色花圈，并且带领一众出席人士行鞠躬礼，向死难者致敬。李家超最后签署纪念册。整个仪式历时大约十分钟结束，其他出席人士随后逐一上前签署纪念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本台电视节目盘点政策访问的时候表示，上个月底正式开展法治领袖培训计划，主要是青少年制服团体和一些青少年组织的训练员参与，人数介乎100至200人，形容反应踊跃。他强调不是要教人做律师，而是法治的观念，通过不同的人传递信息给广大市民。林定国又说，今年成立了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构思是国家与其他友好国家倾谈达成国际条约，以在香港成立恒常化国际组织，用调解的方式处理国际间的争议和纠纷。本港的地位将会等于欧洲的海牙国际法庭。香港主要运输基建发展蓝图之中有九个铁路项目集中在2034至2038年落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黄佩文回应资金和人手能否应付的时候表示，不是没有挑战，但是政府有信心做到， 今個星期五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為東九龍項目做勘測和設計工程，並且聘請顧問，準備明年下半年邀請有興趣的營運商提交意向書，雙軌進行環評。至於是否所有鐵路項目都是由港鐵承辦，黃佩文表示要視乎個別項目而定。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張欣宇認為，藍圖的時間表定得保守，例如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屬於輕型系統，仍然要十多年之後才通車，對此感到驚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44点，跌130点，总成交金额34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5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7.4跌4蚊，盈富基金16.37跌1.4，美团82.35跌2.25，南方恒生科技3.62跌4仙，小米集团15.42升2.6，阿里巴巴69.2跌9毫，建设银行4.47跌3仙，中国海洋石油12.1跌3.2，友邦保险63.45升6毫，药明生物27.9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8，日元145.59，瑞士法郎0.876，加元1.36，人民币7.182，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2970点，系升126点。港金报1843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9.28美元，卖出1980.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九龙湾嘅启礼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启礼道去返启泰苑方向近住罗陈楚思中学对出呢需要全线封闭㗎。咁另外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呢都係有路面急收啦。江乐道中去返西营盘方向近住租卑利街嘅慢线呢就封闭。咁而家一带都係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齐心关注定破浪。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Albert 欧瑞强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照着我，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试唱版，12月16日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无论你有几型。 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些或者找人聊一下，我们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大家聊一下吧。一齐企硬，唔剔嘢。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 好难啊！你哋啲问题 有几难啊？ 系啊， 好难啊！ 你出世迟啫嘛， 冇错啦， 怪之怪系呢样嘢，系咪先？唔难嘅， 好彩我仲识打。 嚟咯，我仲有一个。 好啦， 其实以前咧，我哋睇电视咧好开心嘅、嗯，因为咧你一定要睇直播嘅。咁、嗯、但系有呢一样嘢之后嘅话咧，你就可以录播啦，而且咧仲系可以有分嘅，就系大带啦，同埋细带啦。你需要咧就系买一架机嘅，咁、嗯、样就嗰样我而家要你估嗰样嘢嘅话咧，大约系咁大盒到啦，即系一盒细细型嘅朱古力咁大下啦， 黑 色嘅、 嗯， 三个英文字母嘅，系、嗯、啦。 我有用過嗰樣嘢， 咁連大打細打係咩我都唔知。 咁同埋咧，就去到有某個程序咧，你就係、是、如果係個，你可以將你可以就係去某啲嘅地方嗰度咧，去借嚟睇電影嘅、嗯、 錄影機咯， 錄影機嗰、那個。 咁嗰個帶叫做咩名啊？系啦， 六 三個英文字母嘅。 仲有你還帶嘅時候，你必須係要歪翻佢，你先至要去還翻俾嗰個演示會嘅。冇錯啦， 類似錄音帶，但係係影片。 而家已經冇人用㗎啦，係啦，已經冇人用㗎啦。我哋以前屋企一定有嘅， 同埋周街都係呢啲公司㗎。系啊， 周 街 都系呢啲公司。 因为我租咗你星期六日，如果冇佢，你点过日神呢、哦、 即系如果你要睇电影啊，或者要睇剧集咧，你就要去一间咁样嘅影视铺， 要抢嘅，因为有时咧啱啱出 场嘅， 系啊，俾人租晒嘅。 阿妈九点半啦，你记住帮我揿掣啊。 系啦，呢一个就系搵嚟录影电视嘅节目，系啊，咁你就可以咧翻去先慢慢再睇。 嗰部就 系 叫录影机啊嘛， 系啊，叫录影机。咁嗰啲带叫做咩咧？ 录影带， 录影 带，系啊，系冇错，啱啦。 咩话咩咩？ 我答案 系 VHS 啊， 制式啊，即系佢呢呢只带 嘅 制式。 系啊，咁我哋细只嘅细带叫做 beta 带， 冇错， 系佢就细带嚟嘅。 仲有啲细噶， 有啲细噶，细啲啊，冇错。beta 带 嗱呢个睇录影啦，睇电视以前咧唔可以就咁睇电视嘅，你知唔知道？你一定要买多一样嘢嘅，你知唔知系咩啊？ 天线咯， 唔系。 我知买 remote 唔系， 好似嗰啲我老细跟住 黑白电视嘅年代， 一定要多，你一定要买多一样嘢，你唔可以就咁噶， 唔可以就咁， 对你身体唔好噶，系啊， 哦，对身体唔好嘅，即系要买个 filter 喺个镜前， 类似咁啦，咩嚟噶？嗰个叫点样样噶？ 过滤 呢 个 我 谂 我哋应该冇人识答噶啦，除咗你， 即系啲镜片嚟咁样， 系一块蓝色嘅镜， 蓝色 成块挂喺个电视机度嘅，成块嘅。于是咧，你睇嘅所有嘢咧都系浅蓝色嘅。 哦， 系啊，但 系 当时啲人 保 护眼系啦，咩惊嗰啲咩辐射啊、诸如此类啊咁啊。 蓝色嘅所有嘢都 浅蓝色噶，所有都系啊，关晒噶啦。 可唔可以用第二色噶？ 唔得， 即系用黄色或者用红色咁得唔得？ 除非自己戴翻个黄色夹。 其实马小玉点解要蓝色？嗱，我唔知啊，嗱，会唔会因为蓝色比较养眼咧？即系冇咁差，你冇理由用红色啫。 通常类似嘅技术咧，就系因为个蓝光嗰个 frequency 比较高啊。 嗯。 咁所以咧就保护只眼，就希望想隔咗呢只色啊。 系咯系咯。 即系等于我哋而家啲蓝光眼镜啫嘛。 但我唔系好肯定你讲嗰阵时嗰个年代系咪因为咁嘅原因去。 嗱，不过马小玉讲嗰样都系嘅，天线都系需要嘅。以前咧要上。 上天台咧，如果你有天台咧， 魚骨天線 係嗰啲魚骨天線，睇唔睇到啊？咁望樓下。未得啊，向右啲咁嘅試，我真係我阿爸阿媽真係試過呢啲。 咁打風係咪會睇唔到啲？ 係啊， 冇錯， 係啊，打完風睇唔到㗎。係 啊，會催名啊嘛。 係啊， 打風先要睇喎。 即係天線叫咩天線？ 魚骨天線 咯。 頭先佢已經講咗啦。 佢又唔記得？ 你答 㗎？唔係啊，佢哋答 㗎。教天線咧，佢有支棍仔篤入去個電視機嗰度嚟。 我又唔知喎呢樣嘢，係咪啊？ 係你屋企啫， 攞支棍有部機， 冇人咁樣。 係啊，逐個台撳㗎。譬如話一號掣，你就攞支棍就咁樣轉下轉。 即係我每次睇唔同台都要係咁轉㗎。 唔係，校定咗咪唔使咯。 即係好似而家 第一次 台咁樣。哦， 係而家自動化咯。 系咯， 咁你未讲嗰个咩嚟噶？ 嗰样头先个蓝色嗰块， 蓝色嗰块嘢， 咪就雷光镜咯，即系总之块成块蓝色嘅挂喺度。我谂柯腾都冇经历过啦， 冇见过。 你连黑白电视机都冇睇过啦。 黑白电视机，我有喺彩色电视睇黑白嗰啲粤语残片。 黑白电视机系出黑白嘢咁啊？点解要隔蓝光啊？ 唔知啊， 唔系对只眼冇咁伤害啊，即系啲老人家 啲显像管嘅关 系 啊，系啊，而家嗰啲系灯嚟噶嘛，而家都系灯嚟。 系同埋好厚噶， 同埋好厚噶嗰啲电视机， 重噶嘛， 好大个肚腩噶，好似你隔篱嗰个。 而家嗰啲就好薄咯。 系，唔系我接近嘅用过就系诶，好细个好细个第初代嗰啲电脑啊，又系咁大嚿，应该 系386、486嗰啲， 系啊，嗰类嗰啲嘢啊。 同埋以前咧，你有冇经历过咧？上网咧冇而家咁方便嘅，上网譬如你系要上网诶 ，internet 或者 IC 系 B 好耐噶，响好耐，机都未上到网噶。嗱，呢个 Ivy 少少皱晒眉。咩啊？ 点解会响嘅？ 有 WiFi 随时上到网， 嗰阵时叫56K 啊， 56K。 曾经咧就系上网之前系用电话线去， 系啊， 所以你系要类似打通电话咁样， 嘟嘟嘟嘟，搞好耐，跟住， 系啊， 咁。先至勉強上到網， 唔單止係咁啊！嗰啲聲係滴烏噹噹噹咁樣嘅，因為你喺上緊， 加完三秒就誒唔好意思，你上唔到， 係啊，搞幾分鐘上唔到網噶，你而家隨時 WiFi 好猛震咯， 會好猛震，係 咯， 又未必打爆 添，同埋你接受咗一樣嘢，你就冇得猛。 可能 send 個 email 咧，你可能嗰張有張圖要 send 過嚟，一 map 咁樣啦，佢可能 send 成日， 等一日咯， 等一日。 但係而家咧就你係。用緊而家呢個年代做比較，如果嗰陣時如果真係去翻嗰陣時去諗，你就覺得好勁嘅，哇！你唔使出去都俾到嘢人， 咁啊係， 你唔使出去都俾到嘢人嘅，仲有一樣嘢嘅，又係用電話線嘅，而家冇噶啦，但係喺個直播室裏面係仲有嘅。 fax 机， 系啦， 闪 电传真机 ，fax 机系啦，因为最初咧听众用写信方法，后屘先进咗啲咧就用 fax 机，但系而家 fax 都唔使啦， 系咪嗱 ？fax 机冇啦 ，fax 机系啊， 我哋 office 有噶， 我知啊， 系啊，但系我唔识用，啱啱入到嚟， 我识用喎呢个， 但系你知唔知系啊？有时有啲咧唔知系啲咩机构咧，佢仲系叫你嘅，有啲乜嘢叫你 fax 点啊？ 有，我都有遇过， 系 咪？我同佢讲 email 得。我嘗試因為呢個問題咧上網揾過，原來有 eFax 嘅服務噶， 係啊 ，eFax 用 email send fax 咯， 即係唔係，其實嗰個類似中介嚟嘅，咁你 send 個電子檔俾嗰間公司，嗰間公司幫你 fax 嚇咁複雜， 亦都有調翻轉收都有嘅， 收錢㗎係嘛？ 收錢嘅，佢收錢嘅，因為就係因為你頭先講個問題，有啲公司好係都要 fax， 我嘗試去， 我申請啲嘢都要我 fax 俾佢，我點 fax 俾你啊？ 係啊，而家真係冇咩人 fax， 但我諗真係冇啦，大家都接受 email 啦。 係啊，同埋而家你手機影一影都係 send 到俾人啦， 即係亦都係， 就算唔係用 email 都 簽名都可以啦， 係啊， 同埋 fax 唔好係你黑白噶嘛，一定係 冇錯， 係同埋佢用指定嘅紙。指定嘅物，指定嘅機， 其實而家好多嘢，你咁樣好唔實在㗎。譬如嗱，有時咧，你人哋收送貨咁啦，要你簽翻個名咧，揾隻手指係個 iPad 求其料嘅啫嘛，依筆都唔使用，係揾手指簽嘅啫嘛。 係啊， 係啊， 即係你話係咪個簽名就代表到你個身份就好明顯就唔係啦，但係都要你簽啲嘢咁樣， 或者龜咁咯，求其。 玩幾下。 所以而家有一啲類似收貨嗰啲係用 QR code 噶啦、 嗯。 你一早有呢個 QR code 或者佢諗好個程序，咁你掃到就代表你係收貨嗰個人咯。係 啦、嗯，又或者以前咧，我哋嗰啲信用卡咧，小師妹經歷過，有個機噶，擺兩卡落去，要咵咵好大力咁樣碌一下噶、哦。 有 你經歷過係咪啊？ 你經歷過有。呢個算唔算係淘汰咗噶啦？而家都 冇 啦。而家唔係都要碌嘅咩？ 唔使 冇啊！ 唔係啊，有一隻係要碌噶。我之前用過一隻係一定要碌噶，即係喺嗰啲我細個係冇信用卡噶嘛，就會喺便利店咧買。 細個連信用卡都冇。 即細個你未申請到啊，18歲先有，即係你喺便利店買嗰啲卡咧去俾錢嘅。咁嗰啲卡係淨係可以。拆一声碌嗰啲咯，系 唔 可以 拍。嗱，你拆一声都系咁样拉一下啫。我唔系啊，即系将你张卡摆喺度，跟住有个滚筒咁样 crack 来回滚筒一次啊。 跟住仲有张底单俾翻。 系啊，张底单俾翻。 其实佢系有一张底单，一张佢嘅，跟一张你嘅，咁你就要 keep 住嗰张底单翻嚟，就要对今个月嘅话，我碌咗几多张。 即系将你个卡咧，印咗一次落去 啊， 碌咗一次。 好危险噶， 系咯， 信用卡系唔期望你系攞啲 copy。 以前我哋唔识谂危唔危险噶咯。 嗰阵时嘅信用卡可能用啲凹凸嗰啲咧， 冇错， 系啦，就放你咁样用。 啊，系啊，系啊，系啊。 而家冇噶啦， 就算你印水紙咁樣咧，藍色嘅，仲會甩嘅咁樣咯。即影即有相機算唔算係被淘汰？但我知道有啲明星 有 玩 去 啊。 我好中意以前影相嘅就係用即影即有，唔係係即影即有好正，因為得一張嘅咋。係 啊，冇噶啦， 快唔到噶。同埋嘅就你睇住佢一路咧，你 要揈下揈下， 係啊，揈下揈下。 其實我有問過攝影師，佢係唔使揈 噶。唔係揈，好似會快啲係嘛？ 你 唔會㗎， 唔係啊。佢話將啲藥水咧揈到唔係咁好咧，其實你應該擺喺 度。技術上係唔應該揈嘅， 真 係㗎。 技術上 唔 應該 儀式感嚟 啫。係啊， 揈咧反而會令到裡面嗰啲影像有機會。系走样， 没错， 咁你做错咗好多年啦。 系啊，以前细个一定会 fit 噶。 系啊，知啊，因为佢一吞出嚟嗰时候系热噶嘛，你咪觉得嗰阵佢降温就可以快啲嘛，冇啲咁嘅事，佢都系咁耐，但系你应该摆喺度咯。 系， 因为我谂即影即有，点解有时兴有时唔兴咧？因为而家嗰啲偏下都可以流动啦，即晒相嘅机已经可以流动。 啱 啊。咁变咗你参加啲活动啊嗰啲咧，已经有啲公司系啦，提供呢啲服务嗰啲，我不如成铺。快啊嘛，最緊要成部編下俾你，但係嗰啲咧就真係可能我哋個人用就會多啲咯。如果你話係一啲活動，你想邀請啲嘉賓嚟咁樣，大家一齊影相就追唔到個速度啊。 其實有啲嘢咧，雖然冇淘汰，但係今時今日咧，佢重要身份咧就一定冇以前嘅啦，就係風扇。因為以前冇冷氣機咧，其實基本上咧夏天咧，任何家庭咧一定係幾把風扇吹咁樣吹。你有冇去過啲戲院咧都用風扇㗎？係，好耐以前去過啲。元朗嗰啲好 冷氣壞咗， 唔係啊，佢有啲好大嘅牛角扇擺喺兩邊咁樣， 會唔會㗎？ 你睇咩？ 係 咯，又睇戲仔又 咁都睇。 咁啊， 越睇越興合合，所以要開風扇。 唔係，可能嗰啲地方裝唔到冷氣係嘛？ 以前連汽車都冇冷氣㗎，你汽車啊，車都冇冷氣㗎。以前 其實都想象到好熱啊， 嗬？係啊，唔係以前個地球冇咁熱， 以前又冇咁熱， 地球冇咁熱，係所以大家覺得好安然，大家都冇冷氣，唔開即係開曬啲車窗咯，即係咁咯。 嗰陣時應該又冇咁熱嘅。 系啊， 其實佢都幾離題 嘅， 少少 OK 嘅 ，OK 嘅， 少少 佢就 OK。 唔係你嗰個真係離得太離譜啊！ 唔緊要嘅，我哋其實都盡量接受嘅，咩都 有教無類，有教無類。 講出嚟大家討論下啫， 都係啲舊嘅歷史嚟啫。 即係起碼你 call 到嗰樣嘢，你解釋到嗰件事啊，或者個故事咯，就唔好話最好唔好有個問題問完啊，你上次答完。哎呀，唔知个答案， 佢知不过 感觉系啊， 最得三个字， 唔系咁好，加少少嘢咁样。 我认同你， 系 个态度嘅问题啊，好似好妖子咁样咧。 今次仲考你哋唔到， 系啊，我谂住今次真系俾佢考到啦，咁样系嘛？ 非常之好，非常之好。 好 你有冇補充啊，阿龜哥？ 沈光源嗰度有冇咩解釋啊？ 冇。 有先失蹤咗一陣嘅喎，係咪去睇下咩叫感光源？ 跟住佢發現睇完佢都解釋唔到， 就算啦，唔再睇啦， 算啦。 我都有啲擔心呢個同學頭先唔開心去咗廁所， 廁所匿埋喊， 真係叫個班長去男廁睇 啊！真 係 要過去睇睇先。 呢個同學佢諗咗好耐先諗到感光源呢個問題，點知衰咗？ 你知佢嬲難講噶嘛？係咪先？好啦，咁其實我哋講咗咁多嘢都係莫過於想話俾大家聽嘅，即係 AI。B B 班，我哋就係走在最前。咁但係個問題在於，其實都有好多嘢累積，不斷嘅科技嘅進步嘅話，我哋先至會有今日嘅。 最想帶出點解最後一堂咁又咁樣玩呢，其實就係、是、啊，講咗好多唔同嘅技術啦，大家應該感受到嘅，即係無論可能速度上啊、size 啊，或者你嗰個用途更加方便啊。嗱，無論咩原因都唔緊要嘅，每個人有自己嘅選擇嚟。但係大家一齊去接受一啲新嘅科技咯，咪睇下呢啲新嘅科技點樣去幫助我哋咯。其實我想希望大家啊了解到件事係咁樣發生。 呢樣嘢係咪都係好似你嘅趨勢咁樣要講嘅就係每一樣嘢我都係越嚟越細、越嚟越快。 係啊，呢個係其中一啲方向啦。嗱，每樣新技術可能幫嘅嘢都唔同啊，好難話定義一定係細就好，冇話一定係大就好。好難講啊，要睇下你唔同嘅用途啊嘛。咁、但係有個新嘅技術嚟嘅時候，哦，可能有技術舊嘅技術會淘汰。咁、但係我哋知道呢啲新嘅技術係幫到我哋咯，咁所以我哋會去用咯、希望大家就會大家一齊了解多啲，一齊接受。 同埋好好，你呢個哲學嘅問題嘅啫。其實到最後尾嘅時候，我哋經歷咗咁多嘢嘅話，好多成日都會有啲新嘅嘢去取代嘅時候，就會擔心：死啦！我哋會唔會因為咁嘅嘢冇嘢做啊？即係乜嘢？我哋都仍然安然無恙啊！ 好似上次阿黃老師啊，再上一次阿黃老師啊，佢講其實你要學習咯。你要融入佢咯，佢会帮到你，但唔需要担心。佢可能会代替某啲嘢，但系唔会完全取替，都系需要大家继续去接受嘅咁。 系啊，科技又进步紧，我哋都进步紧嘅。大家留意一下我哋头先讲嘅例子就知啦。我哋都不停学紧新嘅嘢去应用嘅、 所以点样都好嘅话，我哋都好多谢嘅就系、是、咧， 多 谢半年有 多 啦， 多谢多半年啦， 系啊， 有啊有啊， 差唔多都要同大家都讲声再见噶啦，系咪毕业啦？要多谢晒 Leo 博士。 多謝 Ivy 小師妹， 有冇感想分享啊？呢位博士 感想咧，我其實麥後都講過，最大嘅感想就係、是、咧，我而家都好風騷啊，個人係真係風騷， 睇住佢變， 係啊， 開 頭一開始真係 頭先佢趌我啊，揀個龍龍上口啊， 咁你係抵俾人趌， 係啊。誒，即係而家開始喺啲公開場合講嘢咧， 風趣又 風趣啲，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個人會 relax 啲。 搞笑就風趣同口賤係兩樣 嘢，冇錯嘅，冇錯嘅。咁啊，所以要喺適當嘅時候就用翻一個適當嘅風格啦。 恭喜你啊， 小師妹咧， 小師妹咧， 我覺得咧，你哋係我遇過最努力嘅學生啊，除咗最廢 AI。 其實你唔乖句都得嘅。 最老系咪 都 系年 纪？最努力啊！因为咧，我每次讲完嘅嘢，其实下堂考翻咧，你都系真系由运输答到噶，系啊。其实你已经学晒所有 AI 嘅基础知识啦，我咁样讲。跟住咧，你會憑住啲知識，就譬如你留意多咗新聞啦，你知道出面發展緊啲咩，其實咁樣對你學習同對你面對呢個新技術係一件很好嘅事。 多謝曬， 繼續努力， 好，大家繼續努力，再一次多謝兩位，有機會再見。 我嚟玩啊！ 好啊， 我哋要升班啊！ 係啊，我哋要升班啊！我哋畢業啦！ 耶！拜拜。 明明已尽睡，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植物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丢进水沉下去，精力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救生圈顺便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枕暖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这里 需生存，能神圣为何太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定圈能投降，为何未恨心软，是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曾共你有过的相聚，没法力更解背对，替代若代狂留下壮举，明明发誓是罪，无奈爱太似潮水，若满足身体可减退是潮水，但艺是乐趣都能走水，火心于废墟，男共女相拥也许必先汽水，至少条情也未至于重提另一对，托杯酒如果可以直流骨髓，别说起共那位上世前面太累，谁人在争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来了， 喂，好啦，上堂啦，老师，太子家好啊， 咁嘈嘅咧，咩学校？ 血奶汤啊！ 阿姨都好得意喎， 好得意，点得意啊？ 闷闷甜而要闷错，见得人阿上降冻屎而要喊牙太神，你做乜硬得意啊？我话你都几得意嘅，问问题你又问错，人哋而家喺度讲嘢嘅话，你又话人哋大声。即是你咩都啱啦，系咪啊？ 系、哎、呀， 啊，颜龙都好嘅，而堆词架要先善， 好叻哇！ 起码而堆词架后要先善，系咪？ 又先善， 而堆词架爸 B 啊，系咩？ 爸 B 个，哎呀，好啦，我唔记得咗叫爸 B 个啦， 系啦。 好，今日叫爸 B 个， 冇错。好，咁今日咧，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咧，突然之间忽发奇想，本来咧我就谂住，哇，其实我望下咧，因为 AI BB 班今日最后尾要毕业啦嘛，其实。客家婆，你几时谂住毕业呢？ 你都冇课程，你啲嘢散收收乱租租。 客家婆啊，其实如果咧，客家婆真系一个实体课程咧，我哋而家大学噶啦，因为我数数下咧，成十几年嘅，我由系咪由我哋嗰阵时开始上。 唉，我都唔系想啊，但系真系冇乜办法。 你上咗十几年都咁嘅水平， 系啊系，我蠢啊嘛，因为 教嗰个问题一定 系有人同我讲嘅就系话我哋嘅课程散收收，我就想讲一讲嘅就系话究竟咧系咪上堂嘅人散收？ 瘦瘦啫，系啦，上堂嘅人心散其实都系一件事嚟嘅。 阿修修点讲啊？ 我曾经我就系有讲过，就系话咧，其实客家婆嗰阵乜嘢都已经学过晒噶啦。好啊，我而家先同大家讲一讲嘅就系话喺正系嚟紧个，即系我啱啱过去嗰半年啫。你哋学过啲咩嘢啊？记唔记得啊？ 调拉 学。仲有咧，唔系我又讲紧嘅就系个大题目。 嗯，明星名。 仲有咧， 食呢个五官。 超级市场、啊， 我同大家重温一次。 超级市场咧，仲有啲五金工具啦。 冇错，日月星辰季节，各学嗰啲咩？ 日月星辰季节， 小张张啦，你系佢嘅入室弟子，你咁巴闭。 咁讲，你入得多啲。 系冇嘅，唔会啊，两个都唔会，冇可能嚟到我屋企嘅嚟两个。系啦，系季节，日月星辰，我学过春听、夏听、潮听、冬听、 哦、 月亮、太阳、闪闪、彩凤同埋开阳。 彩凤系咩得啦？ 咩嚟噶？ 彩凤、彩虹。 系咯、 哦， 好啦，散收收系嘛，仲有去到就乜嘢？日常生活一定会学到嘅系两餸饭， 系啊， 系啊， 两餸饭都有讲过嘅就系战碎摊、反强炒 蛋， 系你嘅正衰蛋啦。仲有就固卵肉、唔响桥柱，系咪鱼香茄子、咕噜肉，系咪？系咪散收收？ 系 咪好冇用啊？ 唔系， 仲有 你睇佢对眼啫， 好似你，我最憎人车轮住我啦。仲有随身物件，学过啲乜嘢？ 包、锁匙。 吓、啊、 皮带 好啦，笑苏提听话，锁匙、元宝、碎钻、大猫，仲要眼镜、 系 书剑， 系 咩嚟噶？ 纸巾咯、 啊，系啊，仲有咧， 眼 手提电话咯，系咪好冇用啊？呢啲课程散收收啊，嗬，仲有 一句散收收，老师发脾气。 仲有海洋生物学过啲乜嘢？讲 虾仔、 虾鱼啊， 唔系 啊， 唔系鱼咁求其。 海洋生物包括有鲳鱼、海豚、鲨鱼、龙虾、海鲛、海豹。 海鲛系咩？ 海 狗 啊， 海狗。 长脚蟹有冇啊？老师 冇，因为你海洋生物，你嗰啲系食物。长脚蟹系，或者你女朋友。 我冇同阿长脚蟹一齐， 我知佢都唔应该同你一齐。 系，我哋都系即系 你分手啦， 玩下啫， 系咯，掉只脚咪算咯，系咪？好啦，仲有十二星座， 系 系啦， 狮 子 座、 鼠座、鼠 座、 水 瓶座、 水瓶座、白羊 座、 双 座、 双座， 系啊， 你又似你，仲有咩啊？ 够啦， 仲有咩啊？ 咪五金咯， 晒到个冷。 好， 非常港式食物包括咩啊？ 蛋挞， 冇蛋挞。 咁咪你咪就系你个课程散收收咯。 蛋 挞咁港式，你都唔摆入去。 人哋只系讲紧嘅就系有某啲人去选嘅，就系喺港式嘅食物嘅话，佢哋会觉得受欢迎啊，冇错啦。听我哋啊， 菠萝包、 菠萝爆椒要啦，馄饨面、唔摊饭、色粥、油渣具、叉烧饭，得唔得？ 系啦， 得。 O 唔 OK 啊 ？OK。 道歉。 道，对唔住，我爸边个又 散收收 猛强。在呢度郑重向我最尊敬嘅客家婆老师，唔系至万四分嘅歉意，嗱多个万二分啊！ 你 豪豪俾佢， 你要讲我爱客家婆， 我爱客家婆，永远永远， 你咁都讲错，挨爱客家婆， 挨爱客，因为我唔系真心啊嘛， 挨爱客家婆，我明啦。好，谂下至于今日嚟讲嘅话咧，客家婆嚟咯噃， 好 唔好？我哋要今日要讲嘅课程嘅话咧，呢一排咧都好兴嘅。如果你会行过一啲书报摊啊，多咗有好多啲乜嘢嘅。 生肖， 冇错啦。 生肖，运程，运程，嗰啲叫运程啊，运程书啊。 唔好咁啦，你哋两个。 唔紧要。 运程书， 我其实未同佢好翻。 其实咁样先舒服嘅。 系运程书， 运 系啦，就系运程书啦。 运程， 运 运啊， 系啦，行运就系行运，系啦，运程书， 运程书， 系啦。咁当然咧就有十二生肖啦。 哇，真系起码十几廿个 version。 系唔系？ 系啊。 睇嚟都唔知。可以信邊個？ 係啊，真係 咁講，個個都係咁樣。 係啊， 好啦，咁至於係十二生肖咧，咁大家都緊唔緊張呢啲嘢㗎？ 一少少咯， 唔 係 好 嚟，而家唔係好嚟啦，而家 大月唔嚟啦。以前我細個咧搭巴士咧、巴士有個 road show 咁啊，而家冇咗啦。佢每一年咧，佢都有講、 哦，有個師傅喺度講緊，係啊，縮牛、縮狗、縮雞。 咩？其實而家網上都有噶，成日彈出嚟噶。邊個師傅有？ 我知，因為嗰時咧，我為咗咧睇埋自己生肖咧， 落 車。 哦， 笨蛋！ 咁所以你咪 有冇因為咁又好啲啊？ 係啊，咪咁 冇 係咪啊？咁如果話你唔好嘅話，咁你咪唔做嘢嗰日嗰年係咪先？ 我细 同埋 你睇完咗佢话嗰年咧运程唔好咧，你成日啰啰挛嘅， 梗系唔会成日啰啰挛啦，落个车唔记得噶啦， 咁 傻仔， 但系系都要睇埋， 系啊， 好啦，咁啊，十二生肖嘅话，你哋识唔识背噶？ 识，鼠牛虎兔龙蛇马，龙蛇马羊猴鸡 牛 虎 兔 龙蛇马羊猴鸡犬猪， 好 嘢喎！你练嚟做咩啊？ 唔系呢啲系记得噶嘛，即系等于你嗰啲咩三字经啊，你记得。 三字经背嚟听下，用客家。 人之初性本善， 你记得？ 性相近，习相远。系啊，你记唔记得？ 好嘛，三字经，你背嗰啲唔系呢啲咧。 佢都系讲三字经。 哦，另一个 version， 而且个 version 唔出得街嘅，哎呀，滴滴滴。OK， 好啦，十二生。系咪好开心啊？好嘅，有十二生冇趣字咧，客家婆， 好趣字， 挨 咗客家婆， 都挨咗 万四分， 万五分啊！而家俾到俾到啲啊！ 好啦，我哋嚟咯，第一个系咩话？ 鼠 鼠点讲？ 鼠 捞鼠 捞鼠 系啦，鼠捞鼠捞鼠，好多捞鼠， 我 好狂捞鼠， 怕老鼠 系啦，就每期捞鼠就系嗰只嘢啦，系啊， 捞鼠 系嗰只卡通人物，好嘅， 知道。 好啦，咁咧就系捞鼠，好啦，咁啊，仲有第二个， 我想问咧，系客家婆，其实咧，你嗰啲客家话咧，会唔会英文拼到啊？其实我发觉咧，有时咧，英文都唔知点样个促音啊，其实 C H U 咯， 英文拼唔拼 啫嘛，嗰个边系促啊？ 唔知， 梗系未必。一定拼到啦！ 即系佢嘅意思系咪即系可以喺我哋有啲咩通胜啊嘛？ 系啊， 通胜以前 系 有教英文咧，就 系 中文嚟拼噶嘛。诶，唔知喎， 纯粹问啫，唔紧要啦， 唔紧要，我唔识答咧，即系问题。好啦，咁啊，第二个系咩 ？Well， 牛， 点讲？ 牛 系啦，叻啦，牛， 牛， 牛 系啦，牛制，捞出牛制或者牛， 呢个咪拼唔到咯？咁点啫？拼唔到咪自己用你嘅方法去记咯。 你可唔可以唔好暗暗沉沉啊？ 好似阿婆， 烦啊你！好啦，第三个。自己同自己讲就算啦，啲心啲心声嚟噶嘛，系嘛？啲 O S， 咁我嘅心声佢唔知点解漏咗声，关我咩事 啫？你嘅心声你唔好对住个麦啦。 系啊。 好啦，第三个系咩？ 虎 系啦，捞虎， 捞虎 系啦，捞虎，系啦，鼠牛虎就系捞 鼠 牛捞虎。好啦，第四个咧？ 兔， 点讲？ 兔， 兔。 抛系另外一啲嘢， 唔知 系啊，咁系 出唔出得街噶？ 得嘅， 我都系抛，都系套，我知啦。 聪明，思想肮脏人先谂到嘅，系啦。 咁铺啱唔啱啊？ 即系你唔好去便利店买牛一买。 唔该，偷 知系啦， 士多啤梨 系啦，呢个十二生肖 点解唔买啫？ 唔系你唔好讲错咗，你唔可以去便利店度买兔仔噶嘛？ 系， 真系就买你个发音就啱啦。咁但系呢一个就系 喂，如果 几好 先啊？ 系两个发音嚟嘅，系啦，你就系买偷，咁但系呢个就系兔仔， 兔仔。 兔仔， 大家冇记错 ，OK， 系啊， 系啦， 一只会跳，一只唔会跳， 系啦，会跳嗰啲啊，呢个兔仔好得意，但系错嘅 ，OK， 好啦，第四个系一二三四五，第五 龙， 一模一样系龙，系啦，同呢个嘅广东话嘅发音系一模一样嘅龙仔吓，好啦，到第七咯，系乜嘢？ 蛇仔， 沙系啦，缩沙仔。傻咪傻眼就系蛇嚟， 你缩傻系咪？ 缩傻就系缩蛇嘅。 我以为你话缩沙 添。唔系，好啦。 咁我想问沙咧，如果沙滩嘅沙系咪都系呢个音？ 沙 都系差唔多吓。 沙要系沙，系啦，呢个系阿沙个沙，系啦。咁如果你沙滩就系沙滩，系啦。好啦， 沙呢笼虫。 沙沙就 另外一个叫音嘅， 系莎莎。 我哋今日唔学， 系 好啦。咁跟住我哋就去到， 但其实我都开始有啲心动。 边个唔会啊？我都有啊！ 太过分啦！ 我哋争过好唔 好？ 好 好好。 第八个就系马 马， 点讲啊？ 第七就唔系噶。 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七啊七，对唔住，马 都系马， 马仔， 马 系啦，马系啦，少少争啲啲， 马 好啦，下一个 羊 系啦，点样？ 羊 啱啦，羊仔，羊即系捞出牛、 老虎、兔仔、龙、蛇、马、羊， 下一个点讲？ 翘 好嘢，系翘。 翘、 老嘅口字点讲？ 老翘，老翘， 呢个我哋唔学好啦。第十个系乜嘢？ 鸡 系啦，点讲？ 鸡 哥哥 解解， 咁你客家话都系 哥 哥噶啦。 咁就喺客家话咧，点解一定要好中意一齐食鸡咧？因为咧个鸡咧系同乖咧系一模一样发音嘅，系啦， 解 系啦，识解人都解解， 即系 话 你 乖 就系你解啦，咁啊， 系啦，吓靓胎啊，吓解啊，咁咧就鸡咧系同一个发音嘅。好啦，咁跟住咧你就系鸡之后。我睇你啊， 十条啦嘛， 咩啊？ 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咁啊，加多两个犬，犬即系狗仔啦，狗仔点讲？ 狗 错。 我想问啊，今日有冇犬呢、這个？即系呢个叫法？ 我唔识 叫。 叫叫系啱嘅，叫制 叫制 系啦，叫制叫制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又系一样， 叫制 系啦，个发音系一样啦吓。好啦，十二系咩？ 猪 猪系啦，猪 猪咦，同捞醋差唔 同，黐线嘅 嗰个捞捞醋梗系唔啱啦。 捞醋捞醋同猪点会一样啊？ 差唔多得唔得？ 我哋嘅重复一次好唔好？十二生肖，好， 捞 醋 牛， 捞虎， 捞虎， 兔 仔， 兔仔，龙，蛇， 马，羊， 跳，鸡，鸡，叫，猪，一阵间翻嚟。 点解阵间？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点？溶解中冰柱，佢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塞我旧书馆插图？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果只吃前人遇刺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表做都有把，沿途掘了晶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未表这么美吗？如想出发趁早，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落雨，我会在结界才未经污染。自己那视觉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城里那样沉闷。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表做都有把，沿途掘了晶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景，只有变快乐。 找个家，由宇宙到看法，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身段换败牙，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让我收集人的话，记住了那样子还精选一下，来年活出一种演雅。 好，嚟啦嚟啦，天气拆嘅，天气拆嘅， 天气拆嘅， 你啱咗麦鸡命， 打边个？ 打边个？嘢？ 我嚟， 吓， 我 嚟， 我嚟，我嚟，我嚟，我嚟， 好，有啲你气啊，等等先，好，我嚟，同埋打边个？你赢咗先讲啦，好，第一题，置身危险嘅境地必死， 打边个？ 打边个？五、四、三、二、一，错。送乜嘢入虎口啊？ 我嚟，我嚟，我嚟，羊 羊系啱嘅。其实我都要扣佢分咯，嗬，因为你嗌咗之后，跟住咧你又唔答咧，又乱咁估咧， 乱叫嘅。 唔系，咪住，咁你可唔可以答错先？ 唔系答错，你而家系嗌咗，跟住咧你就喺度等。 佢意思即系咁，佢乱答一个错咗，系咪唔使扣分？嗱，佢都系咁乱叫嘅，但系咁啊，哦，你要我答咯，求下答我咯，你嘅心系咪咁谂啊？ 我心你叫， 你系咪咁谂？咁佢为咗唔想扣分，佢食乜都叫。 冇理，唔得，你唔可以咁样，你阻住人哋。好啦，第二题啊吓，形容惊惶失措系叫做乜嘢犬不 宁？巴边个？ 巴边个？ 介， 介啱啱嘅吓。好啦，第三题啊，伯乐系遇着 巴边个？ 系巴边个？ 妈 系啱嘅，好啦，坏人互相勾结，我哋叫做爸 B 个 蛇， 系啦，蛇鼠一窝，好劲、哦，好啦，下一题 十岁咧呢啲嘢咁都唔识， 我哋会形容 稍微反应快少少就得啦， 我哋会形容马小强系咩嘴长不出象牙咧，我嚟 叫。 你收翻呢个底啊！ 叫我觉得似重要时，叫叫喉不出状言， 讲得好好。 我成句讲就高分啲。 你再讲， 叫叫不出状言， 你再讲多一次， 叫 叫叫不出张仪。 好，下一题，形容马小强出生嘅地方好复杂。我哋 我嚟，我嚟，我嚟， 我嚟， 龙沙混杂。龙沙反应快啲都识答啦，成语题四眼龟，翻屋企瞓觉啦。 形容马小强唔听人讲，为死咩一片嘅可嚟？ 摇屎摇一天强。啊！啲成语我点解咁熟嘅？奇怪真系啊！ 第八题形容马小强脑筋好唔灵 活。啊 形容个 嗱又答错啦，又唔识啦。 形容个蠢个只 猪猪猪， 俾佢答。 蠢个只 马小强， 蠢个只 蠢个只猪， 系啦，要成句讲，唔系冇分。 第九题形容刻意奉承讨友， 我嚟我嚟， 下边个五四。二一抵死，好，你答，慢慢答。 可唔可以 奉承人哋啦，讨人欢心，耍乜嘢戏啊？喺佢面前嗰度耍。 耍咩戏？ 系啦，佢好灵活嘅，成日会攀树，系啦，冇错。仲有咧，其他嗰啲仲 有老鼠同老虎、老虎、兔仔、 蛇鼠热锅、 龙沙温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自主研制嘅 C919 同 ALJ21 飞机访港，民航处同机管局喺机场停机坪联合举行欢迎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喺欢迎仪式上致辞嘅时候话。國家成功開發飛機是航空事業的重要里程碑，同時是象徵在海陸空的領先地位。 本港民航處亦都曾經參與當中的工作，令到大家感到自豪。他又說，今個星期六上午 C919 飛機將會在維港上空進行飛行演示，呼籲一眾拍攝愛好者把握時間影靚相。今日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香港特區在政府總部舉行公祭儀式，行政長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駐港機構代表、原東江中隊、港九獨立大隊成員、退伍軍人團體和學生代表等出席。儀式是朝早大約十點開始，全體人士肅立並且奏唱國歌，之後靜默兩分鐘。李家超其後致獻白色花圈，並帶領一眾出席人士行鞠躬禮，向死難者致敬。李家超最後簽署紀念冊，整個儀式歷時大約十分鐘結束，其他出席人士隨後逐一上前簽署紀念冊。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說，近日英國外相會見黎智英之子，並且攻擊抹黑香港國安法。法國、德國外交部為反中亂港組織支聯會頭目周幸彤頒發所謂法德人權法治獎。公署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正告有關國家立即停止假借民主人權之名踐踏香港法治。發言人表示，黎智英、周幸彤等人長期從事反中亂港活動，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有關國家利用香港問題造勢作騷，兜售與港人站在一起的虛偽口號，苦心經營為香港違法犯罪者打造人權鬥士、民主英雄人設，進一步暴露了他們與反中亂港分子妄圖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險惡用心。發言人又說，中方敦促有關各方正視自身問題，停止操弄地緣政治把戲，趁早根治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的強迫症。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多雲，星期六北風增強，日間氣温顯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市區氣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幾度。星期一朝早仍然相當清涼，依家氣温22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16252點，跌121點。总成交金额369.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8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5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08.6跌2.8，盈富基金16.38跌1.3，美团82.45跌2.15，南方恒生科技3.624跌3.6。小米集團15.44升2.8，阿里巴巴69.45跌6.5，建設銀行4.47跌3仙，友邦保險63.5升6.5，中國海洋石油12.12跌3毫，比亚迪股份203.2跌4.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日元145.67，瑞士法郎0.876，加元1.36，人民幣7.183，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2901点，升57点。港金报18430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8.62美元，卖出1979.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再只撑过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果，相信幸福撑到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y You are my everything， 愿你的愿你可 片段人间，只是路过。 希望你心中有一份平安，放心去啦，唔使再挂念我，我会好好咁照顾自己。记住，向住有光嘅地方一直行。你嘅父母会喺嗰度等你，带你去一个唔使再受苦、唔使再食药、再冇痛苦嘅地方。以后我唔会再喺你身边，但系我永远、永远都爱你。5月21日，我将永远记住呢个日子，因为呢日系我丈夫 Joseph 离开呢个世界，经历过嘅所谓生离死别，最伤心、最痛苦、最刻骨铭心嘅系呢一次。喺佢生前，曾经同我讲过，佢嘅葬礼要点办？希望系一个无宗教嘅仪式，简单。无需要太拘谨的葬礼，不要拎拎查查，因为他怕吵，请放一些他喜欢的爵士乐。灵堂布置要用白色的鲜花，因为他很喜欢白花。如果可以，在他的遗照前面摆放一盆姜花，他很喜欢姜花的清香。接待的地方要点上令人放松的香薰，来的亲戚朋友都不要喊，他想见到个个都开开心心，送别他是一个更好的地方，赞颂他短暂但美丽的人生。他的消失代表他曾经存在过。Joseph 是一个很善解人意、细心而温柔的暖男，我们的相处是保持着相敬如宾的关系。他很关心我，也很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学生。上过他音乐堂的学生大部分都有来到，大家都很伤心。他们还轮流弹奏钢琴去送别他们心爱的老师。我真的很骄傲，好安慰，一个平生咁受人敬重同爱戴嘅音乐老师，会爱上呢一个平庸嘅我。 阿妹，回啦，早啲饮啖水啦。 唔该，阿哥。 个告别礼搞咗几得体啊 ！Joseph 一定好开心。 仲有咁多人嚟送佢最后一程，佢应该好安慰。 你都照顾咗佢咁耐，都好辛苦啦。之后有冇谂过有咩打算啊？ 之前一路都系频频扑扑，冇咩时间谂自己。而家人都走咗，突然之间好似成个人穿咗个窿咁，好空虚，好唔真实。 咁啦。 換個環境，心情可能會好啲咧。行開下，去旅行散心啦，好冇？ 嗯，我諗下。 Joseph 嘅身后事，我觉得最难过嘅系整理佢啲遗物，边啲要留，边啲要抌，真系最大嘅考验。佢嘅衣物鞋物唔多，我留低几件佢成日着嘅嚟纪念佢，其他嘅就捐晒去慈善机构。啲书同琴谱，我送晒俾佢啲朋友同埋学生。其他嘅杂物之中，有一个公文袋，里面有一沓旧相，佢嘅旅游证件，有一份民宿嘅 leaflet。打开呢一份传单，有一间位于云南叫做指示路过嘅民宿嘅介绍，环境好优雅，好舒服，只有八间房，每一间房各有特色。呢个咁好嘅地方，我点解从来都冇听过 Joseph 提过嘅？佢将呢啲资料留低，佢一定系好中意呢个地方。仲有一条编号001嘅手带，中间夹咗一张嘅字条，上面写住两行字：我在这里等你，想念你的 Joey。呢一刻，我的血冲上脑，女人的第六感立即将这个叫做 Joey 的女人和我们之间相敬如宾的婚姻关系连结起来。我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过，丈夫拒绝跟我生 BB， 甚至提出过离婚，一切一切的原因似乎渐渐地浮现。我的心情很复杂，但我决定面对这一段可能会很难看和很难接受的事实。我即刻在网上订好机票和住宿，下个星期即刻出发。千山万水来到这一间叫做指示路过的民宿，我立即就明白为什么 Joseph 会爱上这个地方。不论是位于山上面好像仙境一样的格局和装修，都绝对是他的杯茶。我入住的这一间房都是采用简约的风格，白色的床单，白色的沙发，木制的家私散发似有还无的木香，落地的玻璃，窗外是翠绿的山景。房内每一个角落都放住一盆在山上每日新鲜摘下来的野花。床头柜上面有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为你添一点芬芳，旁边放有一个香薰炉和精油。香薰的选择是姜花。我强作镇定，企图周围去打探有关于 Joseph 的秘密，但我不敢太张扬，我好怕会打草惊蛇。我想说服自己要冷静，事情未必好像我想象那样，但不知为什么周围的人事物都不断地证明这里是一个好好偷偷地去谈一场恋爱的好地方。恍惚之间，我来到一间 jazz bar， 今晚10点有一场表演。我直觉觉得这个是一个危险而又刺激的邀约。 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 夜晚的空气有点凉。晚饭之后，我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这间 Jazz Bar。 Joseph 特别喜欢爵士乐，他曾经讲过，爵士乐就是欣赏自由和秩序间的绝佳平衡。入到 Jazz Bar， 我找了一个比较幽暗的角落，台上的女歌手正正在唱着这一首《亲密爱人》。 就像你只为我守候，亲爱的人。 台上的女歌手一头长发，单眼皮但有悠悠欲语还忧的眼神，高挑瘦削，穿着一条飘逸的白色长裙，不食人间烟火，歌声如泣如诉。眼前这个女人，相信就是 Joseph 曾经想和我离婚的原因。如果当年我答应了，她们应该会很幸福。一个音乐老师和一位爵士乐的女歌手，一定会比起和我这个平凡的师奶一起开心很多。假如我知道 Joseph 的命短，我一定会成全他们两个。 小姐，你冇事啊嘛？ 我冇事。 哦， 请问你有冇烟啊？ 唔好意思，我唔食烟嘅。不如咁啊，我请你饮杯酒好冇？ 唔该，你成支攞嚟，我哋饮杯。 系，小姐，你饮咗好多啦，再饮会醉噶啦。 我唔开心啊！我唔开心啊！你陪我饮 ，Cheers！ 咁难得嚟呢度度假，咁好环境，点解唔开心呢？ 我唔系嚟度假噶，我系嚟睇下我老公喺呢一间民宿嗰度收埋嘅秘密噶。你睇下，我一直以为自己一定系中咗六合彩先嫁到我老公噶。佢系一个大学嘅音乐教授。点解会睇中我呢一个做 trading 嘅小职员啊？佢喜欢嘅嘢我唔识，我中意嘅嘢佢亦都冇兴趣。我知道自己陪佢唔起噶，但系佢话想过翻一啲正常嘅生活而娶我，我谂都唔使谂，我就答应咗佢。私底下我哋过住一啲相敬如宾嘅婚姻生活，佢唔想同我生 B B。亦都曾经提出过离婚，要结束呢一段虚假嘅婚姻。我真系傻，我一路都冇谂过，佢其实唔系真心中意我噶。佢仲有一个人一直都系存在紧噶，直至到佢最近走咗啦，我喺佢嗰啲遗物当中。找到这一间民宿的传单，这一条手带和这一张字条。 你丈夫是不是 Joseph Lee？ 是啊，你认识他的，你们的朋友。 是认识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朋友，他走了。 嗯，两个月前走咗啦，佢以前系咪嚟过呢一度噶？ 住咗一年，同你结婚之前，之后冇嚟过。 系咪为咗送呢一条手带俾佢个人？ 001，你是唯一。 为咗喺呢一度等佢翻嚟叫做 Joey 嘅人，我知啊，系 Jasper 个唱歌嘅女人啊嘛。 唱歌嗰个叫 Sissy， 唔系 Joey。 咁 Joey 系边个 ？Joey 咪我咯。 望着茶叶沉落深渊，疲惫不知道怎借到飞箭，将天国或城市终点。That's my dream。相比在心里边将你悼念，念及前事浓淡深浅，当作冷暖。My love， 去到了这地步，甚至太危险，堆积的心。算因有我在险劝，如若意志薄弱，欠盖更幽怨。My dream， 盼路会有力量挨完这路段，生死一刻之间，只想拥抱你。在美站彼此看见，但愿时代停在一点，灵魂若生每刻将你悼念，就像回味怀旧影。 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洋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